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02面，602面第一行，一表十波罗蜜，能摧十种烦恼，成十种真如，辩证实谛。我们学到能摧十种烦恼啊。这全是啊，金刚书表法的意思。金刚术能表十波罗蜜，能摧十种烦恼，成就十种真如，之后他就证实谛，所以表法的意思非常的深，非常的广，十种烦恼就是见思烦恼，也叫见思惑或是迷惑，我们的见解错误了，思想错误了，这才有六道轮回的现象出现。如果见解跟思想都正确，六道就没有了。于是我们就明白，只要是在六道，我们的见解思想就有问题。那么这个十种，我们细心去观察，每一种我们都有。这个自己一定要承认。知故就能改故改故就能提升自己的境界，从凡夫提升到圣人，提升到小圣，由小圣慢慢提升到大圣，到最后圆成佛道，像这个表法里面所说的辩证实谛。思惑里面五种，贪嗔痴慢疑，这个五种都是造严重的罪业。三途是果报，它的业因呢，就是这个五种。这个五种我们要是不知道，不能把它放下，念佛求生净土只是一个缘，这个缘在这一生当中不能成熟。什么原因呢？这五种思惑障碍了。什么人能往生呢？见思烦恼这十种都要能够控制住。 祖师大德常说，待业往生只待旧业，不待新业。什么叫新业呢？新业是现行，你现在还有很严重的这个习气，这个东西带不去。从理上讲，临命终时最后一念心是阿弥陀佛，最后一念里面呢，不夹杂这十种烦恼，这个人就决定得生。如果念头里面只要有一种，这十种烦恼只要有一种，他就去不了了。念佛念了一辈子，临走的时候心里很不高兴，发脾气了。他到哪去？到地狱去了。他不是到极乐世界呀。或者临终的时候，他的贪心没断。念着亲情，念着财产，这个人到五鬼道去了。所以慈云灌顶法师跟我们讲，念佛人一百种不同的果报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什么样的人才真正能够往生呢？有把握往生呢？心里头只有一个佛号，除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。那就要真正修忍辱波罗蜜。你能忍呢？顺境善缘不谈，逆境恶缘不称，对人谦虚恭敬不慢，一心念佛，读经不愚痴，身心净土不怀疑，这个人决定的是。真正相信，真正发心，这问题解决了。贪嗔痴慢疑，最后这个意思，我们发现他的障碍比什么都严重。怀疑能把我们所有功德通通断掉，通通毁掉了。我们凭什么能信？以前李老师告诉过我，我们不凭别的，单单凭的这两千年来，就是佛教到中国这两千年来，祖师大德他们有德行，有学问，有智慧，他们不是糊涂人。这些人都信，都给我们做出信愿行的榜样了，我们能不信吗？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相信的真凭实据啊。我们不是迷信的。佛菩萨会骗人吗？ 佛菩萨叫我们不妄语，不念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难道他还妄语吗？还欺骗人吗？啊，这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以大乘法里面说，它是菩萨最大的障碍。我们的障碍很多，太多太多了。菩萨万年放下了，就怕怀疑。是真的吗？确实是真的。你看看，这佛经上讲的，有许多菩萨听到净土法门，但是才怀疑，哪有这样的好事啊？啊，凡夫一品烦恼没断，到极乐世界，就能一生圆证无上菩提。这菩萨的这怀疑啊，怀疑当然他就不修这个法门，修其他的法门很辛苦，不是短时间能成就。啊，那么这种机缘遇到了，因为疑错过了，你说多可惜。诸佛如来感叹啊，叹息啊，这个凡夫善根福德并不深厚，哎，听了他难信，所以许多我们真是没有瞧在眼里啊！乡下人阿公阿婆问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啊，教他念佛他就非常认真，他不怀疑啊。结果三年五载，他欲知实质，真的往生了。这个例子很多，说不尽的。净土圣贤录里头有记载，往生传里面很多，我们亲自看到的，亲耳所闻的，这个例子太多了，这都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能不相信吗？啊，所以不相信的，自己应该晓得，那是自己的业障。啊，这个法门，诸佛菩萨诸上善人个个都说，难行易行啊！只要相信呢，很容易修啊，果报殊胜，无比的殊胜呐！啊，所以不但自己要抓住这个机会，不能错过，与我所有有缘的众生都希望他们能够深信皈依啊，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发愿求生净土。为什么？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。啊，如果我们用错了心，哎呀，我喜欢的人劝他修净土， 劝他成就，我讨厌的人这法子不要告诉他，那是令法，或者是障碍他，阻止他，不让他往生，那不让他学这法门。啊，这样做呢，这就是令法，令法的果报在三途，而且无论你是在哪一道，你比一般人特别愚痴，没有智慧。为什么？断别人的发生慧命，你所得到的果报。古德常说，杀人的罪不大了，你断人生命的，人家这灵魂49天之后他又来了，他又投胎又来了，断人慧命的罪重啊！你把人听经闻法学佛的机会断掉了，这个罪重，这个罪在无间地狱，无间地狱罪受满之后啊，你到人间来朦胧阴哑，没有智慧，这是什么？断人发生慧命的果报，很凄惨啊！什么时候你能够遇到正法，你会相信啊？那些人会遇到正法，遇到时候他不相信啊！啊，这叫业障啊！严重的业障啊，他不相信，他不接受。啊，这人有没有？有，我们也常常遇到。啊，你把这个劝他，他就是不相信。啊，这就没法子了。没有法子，我们跟他做增上缘。啊，他听到有个佛的声音，看到佛的形象，这所谓是业力耳根永为道种。我们把阿弥陀佛把极乐世界种子种在他80天里的去了啊，什么时候遇到缘啊，他才能起作用啊，那就不晓得了，那是他自己的造化了啊。但是我们可以肯定，不是来生后世就得到啊，他要许多事遇到都不相信，次数太多了，阿赖耶里面的善根累积的有一些了，哎，慢慢他就接受了，这一生一听到就接受，我们就明白了，过去生中跟净宗的缘分很深呐、啊，过去生中没有修过，哪有那么容易就相信啊？啊，乡下这些阿公阿婆一听就信，也是过去生中多生多世修积的善根福德因缘啊，所以在这一生。生在一个穷乡僻壤啊，生活非常清苦，遇到这个法门他能信，教他念这句佛号他真念，他没有妄想啊，3年5载他成功了啊，累劫的善根福德因缘，才有这种殊胜的果报，不是偶然的。 明白这一点了，我们决定不敢轻慢啊，乃至于这些小动物、蚊虫蚂蚁啊，说不定他死了以后真的往生极乐世界了。鬼神也修这个法门，畜生也修这个法门啊！我过去看到一本书，书的题目叫《卧有如此》，我说动物，这本书里面专门讲动物念佛往生的啊，都是真的事实。那这些动物是什么人呢？前身都是念佛人。临命终时一念错了，一念迷惑到畜生道去了。虽然到畜生道，他的善根很厚啊，听到念佛的声音，看到佛像，看到佛像他会恭敬，听到念佛声音他会欢喜，他就跟着学啊，善根福德厚的他真干啊，他也能往生啊，而且还有预知时至的啊，还有站着走的，在佛面前跪着走的，那是在忏悔业障啊。啊，的人生修行没成就，变畜生修行成就了。为什么？知道做畜生苦。我们看不出来，你的细心去观察，他比我们用功。我们没认真干，他真干。啊，这些都是我们的榜样。啊，底下一句是成十种真如。真如圆成实现。大乘教里面说一切法有三种性，依他起性、遍及之性、圆成实性。这三种性只有圆成实是真的，依他起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，没有自己啊，叫依他起心，是众缘和合啊。第二种呢，遍计所知心，他没有自体啊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，他是抽象概念里面产生的啊。譬如我们说时间、空间这是遍计所知心啊，佛法里面讲的24个不相应全是遍计所知啊，我们分别执着里头产生的。啊，圆成时，圆是圆满，成是成就，实性的不是假的。这实性是什么东西？这实性叫真如，真心法性 自信，这些名字意思都一样。那我们看这个资料里头，即诸法圣意，所谓一真法界，一切名为真如。啊，言真如者，真实而不虚妄，真就是不是假的。万法皆空，万法都是假的，相是假的，作用也是假的，心是真的，万法的自信叫真如，这个不是假的。啊，这是真正的自己啊。啊，实它不虚。啊，所以底下讲啊，真实而不虚妄啊。它不是虚妄的。啊，如常而无变异。它是永恒的。他们有变异啊，这个我们前面已经学的很多了啊，真心自信，他们有现象啊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它也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啊，可是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都离不开它。为什么呢？它是所有现象的本体。它什么都不是，它能现。啊，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所说：“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”它什么都不是，它能生万法。他无相，他能现一切相。啊，所以他永恒，他没有改变。是真如者，这样说起来，那真如只有一个，哪有十个呢？哪有那么多呢？百法里面。无为法有六个，其实只有一个是真的无为，那一个叫真如无为，最后一个。前面五种呢，我们可以说它是相似无为，因为有为法的条件呢，它不具备。只好说他是无为啊，他不是真的啊，像虚空，虚空就不是真的无为啊。百法里面后面六个无为法有虚空无为，无为就是他不是造作的，他没有生灭。虚空没有生命，其实虚空也有生命，我们一般人看不到啊。什么时候生虚空出现了，什么时候虚空没有了，明心见性的人见到了啊，没有明心见性不行，你看不到啊，这个东西科学跟哲学对它都无可奈何，无法解释 啊，那么这种现象，我们通常称它做自然现象。啊，心理现象跟物质现象，这是一味的。啊，因为它有活动的现象，有生有灭，有变化。啊，虚空没有生灭，没有变化。啊，自信也是如此。自信是真的，是永恒的，啊，确实没有现象。啊，它怎么会现现象呢？这种现象是反应。啊，所以佛法讲两个字，感应。众生有感，它自然有应。啊，如果没有应，就不会现象了。啊，为什么现一真法界？为什么现实法界？啊，应，众生是有心去感，有为，自信无为而应。诸佛与化身菩萨都明心见性，都契入这个境界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他都证得真如了。啊，虽然证得真如，有人真的是圆满的，有人是属于分证的，证得了没圆满，于是境界确实有差别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菩萨证得真如，还有41个阶级。41位法身大士，他们通通都是圆成实心的，都证得真如，明心见性的。为什么还有41个阶级？啊，我们通过这几十年的学习，逐渐逐渐体会到。啊，无始无明烦恼真断了。无始无明烦恼是什么呢？起心动念。这些人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，确确实实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叫无明断了，当然没有分别执着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执着是见思烦恼，通通断尽了。圆教初住就断尽了，断尽就证得圆教初住菩萨，法身大士。啊，是诸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妙觉，通通都是这样真的的。那还有差别吗？没有差别了。啊，所以十报图是平等世界，真平等。啊，为什么还讲41个阶级？我们知道无明断尽了，无明的习气没断尽。啊，你看见思烦恼，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， 习气没断啊，要到辟支佛见思烦恼习气断掉了。啊，菩萨，十法界的菩萨，尘沙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习气没断。啊，那尘沙烦恼习气断了呢？断了就是十法界的佛了，他又升一级了。也就是说，十法界里面的佛，下面两种烦恼，你习气都断尽了。啊，见思跟尘沙，习气都没有。啊，他有无明烦恼，就是起心动念，无明烦恼断掉了，他就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那我们就知道，十法界是谁制造的呀？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就有十法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十法界没有。正如同我们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谁造的？见思烦恼造的。见思烦恼一断，他就出轮回了，轮回就不见了。无明烦恼一断呢，十法界不见了。所以他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就像一个做梦一样啊，梦醒了，梦中境界突然都没有了。啊，他到哪里去了？他到十宝庄严土去了。啊，无明烦恼断了。无明烦恼习气呢？习气没断。我们这就晓得了。十宝土怎么来的？无时无明烦恼习气变现，那个习气要是断尽了，习气断尽是十宝庄严都没有了啊，那个没有了，再现出了什么？常寂光土啊，常寂光土只有一位妙觉，妙觉住常寂光啊。等觉以下了，四十一位法身菩萨住宝土啊，妙觉住常寂光了，完全回归自性了啊。所以真如说他十个，你看这个后面有解释，是真如者，虽真如性啊，是无差别，确实没差别。而虽甚德假立实中，深如真如之德啊，这个德就它起作用啊，它的德用上所有实中啊，真如体是一个。啊，这个德用从什么地方显出来的呢？感应当中显的，众生有感，它就有应了。应里面呢，就有这个真如不同的作用。啊，因为应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你看众生心是有感啊，这法身菩萨有应啊，这个究竟果佛就是妙觉在常寂光里头有应，也有应 啊，所以常寂光不是死的，活的。我们现在的话说，有机体啊，因为它有感应啊。那现在我们知道，动物有感应，植物有感应，矿物也有感应啊，连一个尘沙有感应，一个原子有感应，一个量子有感应。为什么？它全是有机体。为什么有机体？它是真如变现的。真如没有生灭，真如在哪里？真如在万法。一真一切真。如果从真如来讲，法法皆是啊。所以一切法就像网络一样，彼此感应道交。啊，那么现在科学家称为这个现象叫信息场。它们有形状啊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但是它存在。怎么知道存在？我们有感它就有应。就像我们怎么知道有佛菩萨存在？我们诚心诚意求爱，他就有感应给我们。我们怎么知道鬼神存在？古人祭鬼神，那鬼神祭祖宗，祭神如神在呀，那一种真诚恭敬，一点不怀疑。有感应的啊，中国古人祭这个鬼神是祭自己的祖先，那个不是一般的啊，这是孝道，纪念祖先，真诚在祭典里面啊，主祭的人真诚。你看在祭典之前三天要斋戒沐浴，要贫洁外面，就好像闭关一样。三天啊，这三天先干什么呢？专门想祖宗啊，想过去的父母祖父母啊。你想三天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到你正式祭祀那天呢，你感觉到他在，而且有时候还听到他的声音，他在应呢，有感他就有应了。我们对佛菩萨是用这种真诚心，有感应的啊，佛菩萨现身给你看。这不是假的啊！每个人真诚心程度不相同，那感应也不一样。于是有明应，有显应。明印显印程度上也都有差别我在香港过去深夜法师曾经告诉过我啊，那时候大陆还没开放 他到大陆去潮汕啊，三个潮家人，当时还不错，地方政府还接待他们，他们从香港去的，到葡萄山就拜观音菩萨，在潮音洞啊，潮音洞感应特别强烈啊，三个人出家人在洞门口拜观世音菩萨，拜了半个多钟点，菩萨出现了，非常欢喜，都看到了，三个人都看到了啊！离开之后，他们在路上彼此就交谈，你看见了，看见了，你呢也看见了，你看到是什么样子，他们三个人交换意见，圣依法师看见的就像我们看的地藏王菩萨人戴的是那个毗卢帽，全身是金色，啊，看到是这个样，观音菩萨。另外一位法师看到是白衣观音，是个女像，啊，像平常我们看到画的白衣观音。啊，第三位这个法师他看到是比丘像，啊，是一个出家人的像。观音菩萨三十二应呢，应以什么心，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呢，不是随观音自己的意思，这个你要知道，观音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那你看的像不一样，是你自己的心啊，当然深夜法师看的像是最殊胜，菩萨是金色啊，戴毗卢帽啊，啊，那么看到是这三个人修行功夫不一样，沉浸心不一样，看到菩萨现的身也不一样了，他真有印吗？啊，深夜法师不是欺骗我们的，啊，都是真的，叫感应，啊，所以这个是真如其用啊，啊，我们看，啊，这是《佛学次第统编》里面讲的，啊，第一个是。变心真如，为此真如二空所现，无有一法而不在乎。这二空是什么？人空、法空。真如在哪里？真如就在人法之中，你见不到。人法要离开真如，他不能现。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：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真如就是真心。就是自性，它是一切法的本体啊！我们用哲学的名词来讲，它是本体 啊，没有体，相从哪来？没有相，哪来的作用？啊，体相用是一二三三而已。有相有用，决定有体，体是真如。啊，体是一个，相有千差万别。啊，作用也有种种不同，体是一个。所以诸佛如来他见什么？他见体。啊，他见到体了，所以他才晓得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我们讲变法界虚空界的一切法，一个自心变的，肯定了一切法的关系是一体，一个离体，这个离体就是真如，就是自性，这个关系都密切，这个关系你找到了，你真实了，这就叫明心见性，这就叫见性成佛。成佛之后你恍然大悟，变法界虚空界是谁？是自己。是一体。啊，所以性德自然流出来了。这性德什么？大慈大悲啊。大悲是怜悯心。啊，同体大悲啊。我看到这个众生还在卧倒，还在三途。啊，自然你就会去帮助他。那为什么他跟我同体？他不是别人，他就是我。啊，无缘大慈，慈是娱乐，帮助他离苦得乐，就像帮助自己离苦得乐完全一样。自他是一，不是二。人空法空，在这个里面显出去，无有一法不在。啊，叫变现呢。第二呢，最甚真如，为此真如啊，具无边的，于一切法最为圣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要比较。体相用，这三个哪一个最殊胜呢？体最殊胜，就是体能现，能生能现。啊，现象和作用都离不开本体。啊，离开本体，相用不可得。相用无量无边啊，所以真如的德就无量无边了。啊，真如你看什么形象都没有。啊，但是在无量无边形象里面展现他的心德。啊，心得 于一切法的当中啊，最为深故。哪些是心的？与自性完全相应，纯净纯善，他现象我们才知道，他不现象我们见不到。明心见性的人见到啊，对我们很凡夫来说，佛法里面的德是善是德，信德六波罗蜜是信德，我们前面念的十波罗蜜是信德，啊，在中国传统圣贤教育里头，五伦是信德，五常是信德，四维八德是信德，它的体就是信德。啊，我们如果把这些心得发挥出来，作用太大了。啊，我们常常提醒同学，在现前这个环境里面，啊，告诉我们同学，我们认成这一章告诉大家了，这里就提出五个字，仁义礼智信，信德了。啊，与信德相违背的也算是德啊，它不是善，它是不善，它是反面的，跟现在相反。那为什么会反面相反呢？迷了，现在就变质了。怎么迷了？为时所限啊，所变啊，为时所变，时是迷，不是觉啊。啊，阿赖也是迷，摩那是迷，不但迷，而且他有相续的能力。啊，八十五十一心所都是迷啊！啊，迷了，所以就变成贪嗔痴慢疑了。觉悟呢？觉悟了，它就是仁义礼智信。仁是慈悲啊，儒家讲仁，佛法讲慈悲啊。义是什么呢？义是义务。佛法里面讲的是无缘同体，这是义。大慈大悲那是仁，那是信德了。说法不同，意思是一个啊。礼是戒律啊，智是般若，性是真诚， 沉浸了，这是信德了啊！无边具无边的信德了，这些在一切法里头最为殊胜啊！迷了之后呢，迷了什么？那就最孽了，不是最深了。啊，迷了之后变成贪嗔痴慢疑，贪嗔痴慢疑是一切的病根病因的，啊，也可以说一切病根根本。啊，所有一切不善法都从他生。啊，怨恨恼怒烦是从他生的，他起作用了。啊，有因有根，啊，有业起作用了，这个作用会变缘，果报就现前了。啊，我们身体不舒服了，身体长病了。我们居住的山河大地有灾难了，啊，有水灾，有旱灾，有火山爆发，有气候异常，啊，有地震，有海啸，什么事情都发生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病的果。你看，有因有缘，果报现前了，果现前了。后面呢，即苦，一切苦痛啊，甚至要命啊，生命的丧失了，自然的灾祸，这是报应呐。因缘果报，如是啊！啊，怎么对治呢？信德能对治啊！所以我们提出来，仁义礼智信，这中国人自己这种东西啊，要是佛法呢，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。戒定智慧啊，真诚的爱心，这是药啊，这些不善的因缘果报统统都解决了，所以真如最深啊。第三，圣流啊，什么意思呢？为此真如所留之教法，与余教法极为胜故。哦，这一解释明白了。从真如所留的教法是什么？大乘。跟诸位说，啊，佛法里面有实有权。佛依二谛说法吗？依真谛就是实，依疏谛就是权。啊，《法华经》上告诉我，说的究竟，如来出世，唯说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，出佛方便说。一乘法就是真如圣流，从真如所流的一乘法，二乘、三乘是佛的方便说，那就是余教。啊，那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法， 是不是真如所留呢？是的。为什么？这个法叫我们一生成佛之法，叫你一生成佛之法，就是自性里面流出来的。啊，大乘，自性里流出的这法多少啊？84000法门，都是神流。啊，佛为什么流出这么多法门呢？众生根性不一样。啊，我们所说的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。啊，众生总是喜欢挑选合自己意思的来学习。啊，不合自己意思就不想学。所以佛流出无量的法门啊，四弘誓愿里面说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这个无量全是神流。为什么呢？任何一法都能帮助你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，不是一法了。而在这一切法里头最方便、最快速的、最有效果的，无过于净土，就是没有能够超过净土的啊！净土最容易、最稳当、最快速，而且成就最高，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借做阿惟越致菩萨。啊，这是其他的，同样也是真如流露出来的，不能比啊。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第四，无摄受真如，为此真如无所细数，非我智等所依取故。啊，也就是说，真如不属于任何法门。真如没有离开任何法门，它是一切法门的本体。啊，那不善法呢？不善法也是从它流出来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一切净法、染法、善法、恶法都是以它为体。为什么会有染净善恶呢？迷雾不一样。啊，这就是能变的实不相同啊。啊，事情很复杂。所以把真如能现所现之法扭曲了，六道轮回无中生有啊，四圣法界还是无中生有啊，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唯识所变。啊，当然他先有所现，然后你的起变化，你把它扭曲了。啊，扭曲就是不自然的，就是有违法。啊，自然的呢，那是真如所现。真如能显能生。啊，能生能现的是什么境界呢？诸佛如来的一真法界，那个里头没变， 啊，那是自然现象。啊，设法界呢是变了，那叫有为的现象。啊，我们今天讲心理现象、物质现象。这是心识所变的啊！那我们知道，真如是他的体，是他的理论依据啊，它不属于任何，不属于净，也不属于染，不属于善，也不属于恶，为一切染净善恶作本体。第五种类别啊，类无别真如，为此真如类无差别，非言等类有异故啊。言等，这个等就是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根有异，境界也不一样，可是真如一样。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，都是真如为体。啊，所以真如在无量品类里头，它没有差别。啊，就好像我们看电视荧幕，荧幕没差别，荧幕里头所现的像啊，千差万别。可是没有这个荧幕啊，那像显不出来。啊，荧幕能把千差万别的像通通显示出来，它不是现象。它与千差万别的这些现象不相干啊，但是它能现啊，就这个意思。第六呢，无染净真如，意思我刚才讲过了，为此真如本性无染，亦不可说后方净，不能讲先染以后就净，不是的，不能这样说法啊，为什么？他根本就没有染。慧能大师明心见性，头一句就说这个事情。啊，他告诉我们：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这个清净，不是对染污说的。啊，染净与他不相干。啊，染净是从哪的？是现象里头的。就像我们看电视，是电视里面的现象，有善有恶，有染有净。啊，电视屏幕上没有染净，也没有善恶，它什么都没有。这个要搞得清清楚楚。啊，才晓得它是真，它永恒不变呐。啊，不是我们哦，把染断了之后我们就净了，不是的。那现在我们要不要断恶修善？要。为什么？我们完全在染里头。啊，这是放下 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的一种手段，这是修行里面的方便法。我们用这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放下。啊，真放下了，境界提升了，放下见思，证得阿罗汉了。放下尘沙，你证得佛菩萨了。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大彻大悟，见性成佛了。啊，见性成佛之后，你就入这个境界了。无染尽真如，真如没有染尽，见到了，像慧能大师一样见到了，没有染尽，没有生灭，没有动摇，哎，能生万法啊，法无比也真如，为此真如虽多教法，种种安利而为一故。这个法是什么？法是如来的教法，千经万论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这是如来的教法。啊，教法虽多，里面讲的种种不相同。啊，但是真如是原理，总的原理原则没有两样啊。啊，千经万论都是从自性流出来的，自性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那么再说，变法界虚空界，所有一切法都不离真如，都不离自性。凡所有相，无不是依自性而现出来的，就是能大师所说的能生万法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全是他出生的，全是他显现的。啊，有这么多的差异，有这么多的变化，那是实的问题。啊，这大乘教上佛常常讲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个心想是什么？变化。没有心想，就没有设法界，没有六道，就没有变化。没有变化是一真法界，就是如来的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十宝土是能生能现，啊，真如所生所现的。啊，设法界，设法界是通过阿赖耶把一真法界扭曲了，产生极大的变化。啊，你想想看，实现。把自信里面的薄弱扭曲变成我们的烦恼。佛经上说烦恼即菩提，这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觉悟了就是菩提，迷了就是烦恼。啊，把无量的等 真如的德能，变成什么？变成我们今天造业。啊，把真如里面的相好，你看佛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、德能、相好。我们把相好变成六道轮回，变成今天我们地球上这个样子，怎么变的？今天地球这个样子，注意想想看，是不是贪嗔痴慢疑怨恨恼怒烦变现出来的？啊，这个东西这实里头的啊，心里头没有啊，自信里头没有贪嗔痴慢疑啊，没有怨恨恼怒烦的 啊实变的呀，是迷惑，迷惑颠倒才变成那个样子。这个我们不能不晓得。啊，所以法无别真如。此地法狭义的意思就是指佛。第八呢，不增减真如，啊，为此真如立增减之，这是之主。真如没有增，也没有减，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，不染不净。不长不断，经上这一些句子都是形容真如的啊，所以它不随染净有增减哦，随净哦，它就提升了；随染啊，它就往下降了。没有真如，没有。真如所现的相有，你看随清净是一真法界啊，是妄图。虽然无呢，它就减了；虽然无变成什么？变成四圣法界，方便有余土，变成六道轮回。凡圣同居土，所以随相它有增减，随作用它有增减，随体性没有增减。啊，真如是一切万法的本体啊，不增不减呐。换一句话说，它永恒不变，在佛法界如是，在声闻缘觉也如是，在天人如是，在恶鬼地狱也如是，乃至于在花草树木如是，在山河大地也如是，在虚空法界还是如是，从来没有增减啊，从来没有产生过变化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它不受一切境界的干扰。啊，不受一切境界的影响。真正做得了主啊。啊，即此一名相土自在，所以真如啊。 相是现象，啊，土是物质现象。那么此地这个相呢，自然就包括了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。啊，精神现象，今天科学家称它做信息场，用这个词来代表，用场做代表，信息场、能量场。啊，能量场是自然现象，信息场是精神现象。啊，也就是佛法讲的识。那个能量呢，也说法讲的念。你看，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：“啊，心有所念，要凡夫起个念头。”心有所念，有几念？这一句话就是今天科学家问的能量场。有几时？那就是信息场。有几相？那是物质现象。三千年前呢，佛所说的啊，三千年后的今天被科学家证实了，你能不佩服吗？你还能不相信吗？将来对佛法知足诚信的人是谁呀？是科学家。他们对世尊真佩服，一点不怀疑。为什么呢？早在科学，比科学早了三千年，而且他的境界现在科学还不能完全达到啊，还只是一少部分。啊，佛法确实太圆满了，太高深了。啊，那我们要问，佛怎么知道的？科学家发现的是，这么多年科学经验的累积，一代一代。啊，这些机器不断在发明，啊，精密的仪器帮助你观察。啊，佛怎么知道？佛从禅定当中知道，他不需要用仪器，用定功。什么叫定功？放下。就是啊，真如一尘不染啊，真如就是真心啊，禅定就是真心现前啊，真心能生能现，他怎么会不知道啊？哪有不知道的道理？阿赖耶的四分里头有一个正自证分，正自证分就是明了啊。啊，自证分好像一盏灯，正自证分是这个灯的光。你看这个灯的光能照外面境界，也照到自己这盏灯，它也照到内外通照。他怎么不知道呢？那么由此可知，定是真正的枢纽啊， 我们要不要修定？跟诸位说，与真如相应的全是禅定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就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修禅定。我们念佛是不是？是啊。大家现在有很多误会，一提到禅定，一定就是打坐念笔，这叫禅定，错了。打坐念笔是八万四千种里头的一种。啊，八万四千种的方法，它的原理原则是不变，就一个，什么呢？放下、执着、分别、起心动念，就是个。啊，佛说出这么多方法，善巧方便呐、啊。那你看，修行确实。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啊，到最后却是殊途同归，回归到自心啊，回归到真如啊。下面这句说得好，为若证得此真如矣，现象现图俱自在故啊！哦哟，这神通可广大了！证得之后，现象现图都自在了，是吗？是的。何以见得？你要晓得真的这个真如是什么人呢？证得而没有圆满是法身菩萨，证得圆满是妙觉如来。设法界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因。印的时候一定是现象，一定是现图啊！怎么现？随众生心现，不随自己，随众生心现。我们在《法华经·普门品》里面看到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那是举例子，三十二种例子，不同的例子告诉我们，能现一切身，能现一切土。在哪一界就现哪一界，而且都是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这是告诉我们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时间空间全是假的啊。真如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真如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。啊，所以现象现土啊，俱自在故，这话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一点都不错。啊，学佛终极的目标就是要亲证真如啊，真如是自己的本性，是自己的真心啊。禅宗里面说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我们要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到啊。 啊，这就叫真德真如啊。第九个是智自在所依真如，为若得此真如矣，于无碍界得自在啊。解是智慧，无碍是没有障碍了啊，也是我们一般宗教里面所讲的赞美神，全知全能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这对神的赞美。其实神还有所不知啊，见性的人才真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得明心见性才行啊。你看这个地方说，若得此真如，这就是明心见性，你得到了，你见到了啊，你对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一切现象的无碍界，完全通达明白了啊，佛教给我们用一个法门啊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常识到什么时候呢？有没有止境呢？有。至于何时？至于你见性。啊，或者我们这样说法，至于你开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你就见到真如了。见到真如之后，就像此地所看到的真如的该用，你统统去做了。这十种作用，你统统去做。啊，实在此地是表法啊，实际上真如作用呢，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，不止八万四千，八万四千也是表法的啊，确确实实你在虚空法界了，没有一样不知道的，没有一样你做不到的啊！那用我们现在一句话来说，恢复了自信的本能啊！这十种真如不就是自信的本能吗？学佛为什么就会这个？绝对不是为名闻利养，如果人要是落到名闻利养去，就完了，真如全不见了。什么东西现前？烦恼现前啊，你的贪嗔痴慢现前，你的自私自利现前，你的名闻利养现前，啊，在国报上呢，你的三途地狱现前，就全错了。所以你一定要晓得， 你要有能力辨别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真如是真的，真如所现这些幻象全是假的。不但六道十法界不动心，没有贪念，没有嗔恚，就连一真法界诸佛菩萨的十宝庄严土也不可以贪念啊，对他也不起心动念。你是真正的了啊，稍稍起心动念就堕落了。一米一千米，一觉是一千觉啊，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。一切法都是假的，你管它干什么？你想它干什么？不需要了啊！诸佛菩萨祖师大德教我们，什么东西最可贵？清净心最可贵。你清净心为什么不能现前？妄念太多，疑惑太多，所以佛在经上常说，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。因为有疑，你才有问呢。你不疑就不问了，因为你有疑，你心不清净啊，清净心不能现前。什么时候不疑，清净心现前？啊，为什么不疑？全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不但世间一切法都是假的，佛真是讲得好啊，佛法是假的。啊，金刚经上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法是什么？法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演的所说的一切法。要放下，你才能够证得真如。你要不放下，永远不能证得。所以我们学佛，不要把佛法当作知识来学习。知识什么？追根究底啊。要把它当作什么来学习呢？当作其如心性来学习。它不是知识，它是真实智慧。智慧从哪里？从清净心来的。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。啊，平等心起作用就是智慧。在经体上说得好啊，清净平等。后面就绝了啊！清净是真心，平等是圆满的真心后面自然朗然大觉啊！至自在所依真如就现前了。这个智是自心里头本有的般若智慧，不是从外来的。从外面来的都有碍，自性里面所悟的没有障碍，所以称之为自在啊，幕后一条，业自在， 等所以真如，这个不得了了。前面一条啊，理事无碍，后面这条事事无碍。啊，也是事啊。正在造作的时候叫做事，造完了以后叫做业。啊，所以事业通常是连在一起。啊，事是讲现象，业是讲影响后果。所以你造善，造善事，后头就有善业，善业赶来的善果。你造恶业，啊，造作的时候是事，借的是恶业，恶业感得了是恶报。那业自在，这还得了啊？这事事无碍啊，华严最高的境界。为若证得此真如意，普与一切神通作业总持定门戒的自在啊！你真的哪自在？没有一样不自在。啊，这句话真的一点不假。啊，谁做到了？明心见性的人做到了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佛法无论是哪个宗派，无论是哪个法门，终极的目标就是叫你明心见性。啊，我在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，有一次我提出一个新的报告，我是用图表画的啊，送给老师看，老师看了很满意，给我加了个箭头，箭头啊，因为我们是求生西方净土啊，后面有也我也并列了的两个并列，先求生净土，然后得什么呢？明心见性啊！老师把求生净土画一个箭头，指着明心见性啊！这一个箭头，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啊！我这个报告就圆满了。啊，也就是说无量法门终极的目标是什么？是明心见性，念佛不例外，往生净土还是明心性，这才是大圆满呐！明心见性你得的地球离世无碍，离时世事无碍啊，这是大方广佛华严呐！啊，这是真正的一乘法了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了，我们的学习方向目标就确定了。啊，我要用怎什么方式来帮助自己？啊，早一天明心见性，这个方法在我们面前，就是这一部经，就是这一句佛号。真正把这部经参透了， 帮助我们两桩事情。第一个是信心不逆，第二个是愿心坚固，这两个保证你往生。欧益大师讲的，能不能往生净土，决定在信愿之有，这才叫真心切愿啊！你对于净宗不了解，极乐世界不认识，阿弥陀佛不熟悉，你的心愿怎么会坚固？这不可能嘛！啊，你肯定还会想三想四嘛，你心里犹豫不定嘛。真正参透了，定了，定了什么？定的样子什么？放下了，千经万论放下了，是处是法放下了，就是这些，专念阿弥陀佛。这个经对我们起的作用就太大太大了啊！决定我这一生这个成佛关键的所在啊！啊，真正修入这个境界，这个世间什么样灾难与我不相干了，毫无关系啊！啊，我们已经在这个法门里得到解脱了。这经教的功德有多大？无与伦比啊！啊，所以普于一切神通，一切神通就六根。天眼天耳，所以说是六通三明啊。作业，这个作业是教化众生的事业啊。佛的事业就是这一门呐。啊，宗旨是总纲领、总原则，抓到了。总纲领、总原则是什么？我感激张家大师，头一天见面他就给我了，看得破放得下这是总纲领、总原则，不能不放下，放下就看破了啊，看破你就更放下了，你就放得好自在啊，身心世界一尘不染，不急不离，我在这里面得到自在啊。不急是什么？心里头没有。不离是什么？我身在此地，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，心里头丝毫不染啊，心是清净平等觉，事是跟大家一起过日子、过生活，快快乐乐，无忧无虑、无牵无挂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学到十种真如。下一堂课我们来学辩证实谛啊，来证果。